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和5点会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我们周一的节目会聊一聊和健身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非常的热闹，因为不但有阿比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韩斌，同时呢还有我的两位健身小伙伴，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当家花旦袁一，我们欢迎袁一。 我今天出场一定要这样，遮着半边眼睛， 见不得人。 半边脸也很美啊。 对，就是因为这边眼睛肿了，给你们看一下，就一下啊。 钟无艳。 OK， 欢迎袁一。另外一位呢，也是袁一在一个早间节目的搭档泽华，他非常的疯，我很期待他今天在我们一会儿的健身演示的环节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我只有一个早间节目， 哦，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搭档，哦， 在一个早安节目当中。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出现在女神百分百这档节目当中。 哎，对不起，是女神不是女生。 OK， 哦， 女神百分百这节目当中， 我们是女神哦。 我是非常爱健身呢，但是最近生病感冒无法健身的泽华。 好啦，也是很开心能邀请到两位。另外我们的韩斌是不是还没有露过面，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非常孤独的坐在一个角落， 就算了吧，让他。 然后他身边是有一个非常粉嫩的和他本人一样可爱的瑜伽球。 你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吧。 声音也很好听啊。 对，他很羞涩，但是他其实内心已经很澎湃。 大家好。 你这个喊麦呀。一人我饮酒醉， 我是韩斌。 哎，你们真的很吵。 OK， 今天先来预告一下，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这个环节要来聊的主题是小蛮腰的秘密。那小蛮腰的秘密其实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来说一说有关于腹部的赘肉的问题。因为关于腹部呢，无论是男女老少，在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很讨厌肚子上的肉，希望它能快点消失。 但是全场四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是可以说自己有小蛮腰的，另外两个就是连腰都不配有。 对呀，啊， 韩教练，我们两个人站起来。 你得了。 我们两个就是有小蛮腰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的，另外两个人就是连说的资格都没有。 可以，今天这个搭配真的很 好。 OK， 今天我们要互动的话题是小蛮腰的秘密。那如果呢，你对于练腹肌或者是减肚子方面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失败的经历，都可以来 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互动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啦。另外呢，在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非常有活力的场景。另外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里面，在首页热门里面也是可以点击进来观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奉上的很精彩的直播。那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我给大家准备的几条消息也是和健身有关的。首先呢，我想来问一问大家，你们平时有没有吃过那种蔬菜干？ 我吃过。 会很喜欢吃吗？ 喜欢。 分好几种。就是我那种越南卖的果蔬干。 你真的很懂。 那个是最好吃的，但是好吃它一定是热量高的。但是还有那种卖什么秋葵干啊，这种很奇怪的那种干，其实是不好吃的。 好吃，我就喜欢 吃。 对， 是不是吃起来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没有什么负罪感，觉得很健康啊，只是蔬菜干晒成干呀。 袁一刚才说那个越南，我觉得是有负罪感的， 有很甜， 因为它里面的口味是很复杂的， 而且那个很油。 对，然后呢，最近很火的有一种东西叫做蔬菜薯片儿。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蔬菜做的薯片是不是很健康不油腻啊。蔬菜薯片呢长成这个样子，我经常吃。 啊，它是不是那种墨西哥那种玉米片？ 对， 然后和的蔬菜汁在里面。 对对对对， 这个不是健康的吗？ 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卖的。 但其实呢， 但是其实它被研究出来，它的热量非常的高。蔬菜薯片呢，其实它就是用蔬菜作为原料而制作成的薯片。有的蔬菜呢是专门为素食主义者设计的，但是其实蔬菜薯片比普通的薯片更加不健康 啊！比普通的薯片，哎呦， 是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咱们这种心态，就觉得我平时不吃零食呢，吃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会对自己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但是其实它的热量比一般的薯片要高，而且是甜甜圈热量的两倍 ，double。 它很欺骗人了，因为它看起来真的不油。 对，所以 吃进去的话也是那种 口感也不是很好。 其实我看到 寡度的感觉，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并不很想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想让你们两个一直被蒙蔽在这个消息里面。 我们俩已经胖， 我们已经这么胖了， 你先这么胖，你还要把我们怎么样？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太心机了，我是个心机个。OK， 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可能泽华会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昨晚还喝可乐对吧？原因不喝饮料的这个 我不喝饮料，对， 你的人生很无趣， 真的很无趣， 你也不可能喝饮料， 我也没有有趣到哪里去。 然后呢？ 然后呢？日本最近出了一个可乐，跟之前的零度可乐有些不同的是，零度可乐号称的是自己没有热量，不会有负担，但是日本最近新出了一个这样的可乐。不但没有热量，还说 像矿泉水 可以吸脂，就是它的打出的招牌语是让你越喝越瘦的可乐。 哇， 你们会相信吗？ 无脂？ 哎，不，我是不相信世界上存在负能量的食物的。 真的吗？ 我认为只要吃进肚子里的都有能量。 那是因为你吃的东西能量都很强大。 但能量不见得是脂肪。 可是能量就是你要消耗的东西啊。 它也可以带给我满满的正能量，我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然后身材很纤细。很好啊，我会从早睁眼就开始喝，一直到睡前还 在喝。你在梦里可能是这样。 现在又是鸡汤时间是吗？它日本新出的这个锡纸可乐，它其实是日本的可口可乐公司耗时了6年才研发出来的，可以说真的是呕心沥血。他希望这款可乐可以风靡全球，因为它的原理呢是它每一瓶470毫升内有5克的叫做难消化性麦芽糊精，这个东西好像是说很难吸收，然后它会有助于餐后血液中中性脂肪的上升，而让你减少脂肪的吸收， 所以还是会瘦了。 所以还是会瘦，但是我个人稍微是抱着一点不太相信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都是噱头比较。 所以我想问一下专业的教练啊，问一下韩斌，你听到这个专业术语之后，你觉得这是靠谱的吗？ 你会相信吗？ 我不太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嘞？ 他沉思了。 为什么？ 因为他刚才跑神了。 对， 宙斯。 就是有一种可乐，它号称自己是可以吸掉你的脂肪，让你越喝越瘦的， 因为有很难消化和吸收的东西在里面。 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 我觉得但凡有可乐这两个字儿，我感觉就和 是因为碳酸本身吗？ 简直没什么关系。 哦，那你为什么可以纵容你的会员去喝奶茶呢？ 他非要喝，我也拦不住他呀。 谁？他纵容了谁？必须不能让这样的会员存在。 对。 听说今天下了节目之后，这四个人都会一起喝奶茶。 谁说的？ 有著名的网红奶茶在办公室等待着我们，一会儿下了节目去喝。 奶茶谁买的了？ 那个我也不知道谁买的，就 这是怎么就从 开山大弟子买的 到了奶茶。 现在来郑重介绍一下，原因是韩冰的开山大弟子。 对，我是韩冰的，私教的学员。 好啦，这个回到正经话题上哈，这个可乐呢，我昨天在某宝上搜索了一下， 真的有啊， 确实有卖的。 卖多少钱？ 然后它五瓶的价格是150块人民币。 好， 不要大家 还是挺贵的， 想尝试。 嗯，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喝呀。 我愿意尝试， 你愿意尝试， 但是要小郭来请客的话，我们愿意尝试。 我不会像你这么小气。我愿意自掏腰包。 下了节目之后，给你们一人送一打可乐到家里去。 好 的。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健身有关系。我从小经常听到我的什么外婆会跟我说一个道理，说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哦，如果吃多了的话，身体可能会无法吸收， 特别是蛋黄。 对， 嗯。 然后呢，这个留言呢，就是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吃多不能吸收。可是健身之后发现有冲突，因为健身的时候，我的教练会跟我说，让我一天要吃很多很多鸡蛋。 问一下原因，你一天要吃多少鸡蛋？你教练是怎么说的？ 一个鸡蛋。 你教练说吃一个鸡蛋。 我教练对我的， 教练很不专业。 教练对我的饮食没有过多的干预，他认为健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as you wish 就好了。只要你认真练就 好。 你的教练真的很随性，所以我想问一下韩冰，就是吃鸡蛋这个事情，是不是说只要蛋黄一天保证吃一个，其他的蛋清是可以无限吃的？如果配合运动的话， 无限吃不至于太夸张。 真的吗？ 对，你一天。 可是你的 boss 就跟我说可以让我无限吃。 无限吃，你觉得你能吃得下吗？我觉得我一天吃15个鸡蛋，我已经就不想吃了。 哦，所以你看他吃15个就已经算是无限量了，不可能有人再吃更多 了。 我吃6个， 15个蛋清是吧？ 一个星期的量， 是15个蛋清是吗？就蛋黄你不吃是吧？ 对，蛋黄我一天不超过3个。 哦， 一天不超过。 我就问一个可能会有点尴尬的问题，你们吃多了鸡蛋，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气体不会 接气， 气体不会变多吗？ 其实之前我有过这种尴尬的境遇，但是后来随着我运动量的加大， 已经习惯了。 不是， 我就在身边的人已经习惯了。 只有在运动的训练日的时候，我才会吃那么多鸡蛋，平时可能就不会吃那么多，这样就还好。不然真的就很尴尬，尤其在什么电梯里啊，就会那个气体就会。 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有个健身球，大家要知道健身球当中气体是怎么填充进来的，很 Q 弹哎。 爆炸了 ，OK。刚才 这个球千万别爆炸。 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也很期待在一会儿的100%party 这个球会不会爆炸呢？我们几个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100%party 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100%，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还有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很欢乐的画面。进入到我们100%party 环节，要聊的是小蛮腰的秘密。其实腹肌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体脂比较低的人才有可能会出现的。 是的。 但是之前韩冰在上一周的节目有说过，每个人都是有腹肌的， 那只不过看不看得见的问题。 对。 可是有些人就手无腹肌之力啊。 完全不是一个字。 什么鬼？ 什么鬼？ 好了，太冷了啊！我们继续。 太冷了， 感觉很没有文化。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很热的直播间里降了降温。 感谢我， 感谢你。其实腹肌这个东西，你要想真的很想让它练出来，也没有那么难。但是要是一直维持的话，就不太容易。所以今天一开始我想问韩冰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些人一直在不停的练，但是腹肌却出不来？ 还是体脂太高。 体 脂太高，所以只要体脂低就一定会有腹肌吗？好像 当然了， 一定吧。 只是腹肌的清晰度和大小的区别。 你现在有没有腹肌？ 我当然有了， 垮掉 了，不太清晰。 你无图无真相， 不太清晰，不太清晰。 我们派袁一出去撩汉，好不好？帮他掀起来。 快，我现在就去。 袁一 好激动。 但是他说 我没有腹肌，我没有腹肌， 一直练都练不起来。 干啥？ 你不要这样，我们袁一已经过来了，难道要拒绝女孩子吗？你这样很没有礼貌哎。 我摸一下好吗？ 好，你摸一下。OK。好期待啊！ 不清晰， 他有，不太清晰。 哇， 健身教练都会比较追求完美、啊。 袁一，你要不要从前方报道一下你摸到的感受是怎样的？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像马里亚纳海沟一样深的那个线， 海沟 线是有的。 嗯哼、但是不是那种八块特别清晰是吗？ 不不不，清晰的。反正我手摸着，至少有六块。 那就应该露出来啊！还在等什么？ 五块怎么是单数？ 好啦，教练还是追求完美了。 好啦、 下一次展示出来了。 下一次展示出来就好咯。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文章，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一直在拼命的练，他们可能对于腹肌有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他们在练的时候不练身上其他的地儿 啊， 他们只练肚子。 这个我教练也跟我讲过，是不可以的，就是健身几乎没有针对性的练习，就是说我只想练肚子，那不可能，就是在练的同时你会全身的脂肪在。 但我要举手， 举手啊！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每天在家做100个俯卧，仰卧起坐，每天做100个啊、一个月之后真的是有腹肌的，但其他都没有做。 但是因为你当时的体脂率够低。 哦，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 那时候多少？ 像你现在这样， 初中生的时候。但是体重应该也还好吧，也就137、8那样的。 现在你已经停止发育很多年， 对， 所以也是分年龄段了。 分年龄段吗？请专业的教练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当然分了，因为年轻人代谢肯定要高，年纪大了代谢低了，自然就会积累一些脂肪。 年纪大这三个字儿，感觉很刺耳。请问一下，多少岁以上算是年纪大？ 我觉得30岁以上就算年纪大。 还好这四个人都不够。 那我们还是小朋友啊， 但我们还在长身体。 因为我都知道你们多大。 避开了这个雷区。 哎，所以韩冰，明年在我们成年礼的时候，你要不要作为专业的教练来一起庆祝我们的18岁生日？ 我觉得没有问题。 okay. 毕竟我还小。 所以要说的一关键点就是成年人，至少成年人吧，就是不应该是只练某一个部位的，对不对？ 是的。 所以应该怎么来练会比较好，效果会比较好？比如说就是像我和泽华这样微胖界的。对， 明泽他不是微胖啦。 哎呀，肥胖界好了，继续怎么练了？ 对，怎么练会比较好一些？会不会有一个几天多少天的一个阶段性的计划吗？ 当然有了。你现在你的计划就是现在还在减脂当中。 对，我还在减脂当中，然后大概有多少天会完成减脂这样一个过程？你不要说我，你要说你们这一类，要不然我会很尴尬。 这样吧，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这 我就泽华现在这个样子。 冬天吧，大概到冬天差不多。 如果你够敬业的话， 不用了，这肚子实在是太可怕了，你就没有人在看了。就比如说我这样的身材，想要练出那种也不用特别明显的肌肉线条，就没有小肚腩，不会有那个一坐有一圈的那个肉，是要多久可以练出来？ 我觉得你怎么得一年。 我这没有哦，我没有哦，我真的没有哦。 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 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做直播，不让他出去。 我现在感觉很孤单，在直播间里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所以如果你们想看我受欺负的话呢，就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不要忘记，如果觉得我们聊的还比较有意思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一下，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之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所有的很精彩的节目都会推给你，就可以长很多的知识。 是的， 而且说不定未来线下活动还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呢。 对啊，你还可以和女神面对面接触。称自己为女神，感觉是有那么一点尴尬。 对，有马甲界女神，然后还有微胖界女神，各种各样的女神都有。对 OK， 现在我想来聊一聊就是平板支撑的问题。很多人对于平板支撑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在网上经常会有一些帖子或者是公众号里面有一些推送，就会说只要每天做多长时间的平板支撑，你就可以一个月之后什么减掉小肚腩啊，脂肪变少啊。但是其实韩冰，平板支撑这个动作真的是减脂的吗？还是说它只能有一个塑形的作用而已？ 我从来不做平板支撑。 那你说让我做平板支撑？ 因为它可以提升肌耐力。你现在可以做20个，一组做20个，但你做平板支撑的话，你也许可以组做30个、40个。 不对，平板支撑是 尽量撑在那里啊。 我知道，我就说你平板支撑会提高你肌耐力，肌耐力强了，你做的次数自然多了呀。 哦， 因为它的适于初学者，我个人觉得。 那 我觉得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儿从现在开始让你撑，你知道节目结束你都没问题喽。 哎，有问题，我不超过一分钟。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平板支撑真的是时间越长越好是吗？就一定要挑战到自己的耐力极限。比如说我现在一分钟不行了，后面我到十分钟到一百分钟都可以。 我觉得挑战到耐力极限是最好的。 哦， 真的吗？ 可是有的时候 不断突破极限， 就是动作没有做标准， 对， 所以你做的时间越长其实损害越大。 就像之前我要吐槽一下我的老公，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胖的胖子，他在家的时候就很看不起我，他说平板支撑很简单，我做十分钟没有问题，结果他一做发现他的动作完全是错的，就是屁股整个撅起来而不是身体是平的。所以要不然现在我们来派王泽华同学 示范一个正确的平板支撑， 就是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什么样是正确的平板支撑，给大家展现一下。 平板支撑还用示范吗？ 来吧。 好，你不去吗？并不是哦，有很多人在做自己真正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错误的方法，说不定你做的时候也是错的。 Welcome superstar Huang, give some warmest applause. It's your time, show time. 真的很嗨呀！ 所以我们现在要示范正确的平板支撑了。你让教练， 你能 教 练先做一个， 先示范一下， 你就可以。 能看到，能看到， 能看到，看得很清楚哦。 对。 很期待。 臀部收紧， 身体打直，就是背和臀部要是一条线的，对不对？ 然后胳膊肘是不是成九十度？还有肩胛骨。 哦，这样的话就是升级版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动作都做的标准， 16:22，看一下你可以撑多久啊。我在旁边监督你。 他真的很想看人出糗。 这个很容易啊， 你快一点。 那你就这样，王泽华，你现在从16:22一直冲 到，他刚刚跪下去的时候， 我们上半时段结束。 我感觉到了地震。他不对，他屁股翘起来了吧？对 不 对？ 不对。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如果你走在路上，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好喽，现在我们继续来聊。韩冰，你可以回到话筒前面，让泽华一直坚持到16:23，我到时候会提醒他。 还有20秒，加油！15秒， 加油哦！加油，加油！ 10, 9, 8, 7, 6, 5, 4, 3, 2, 1， 好，成功了！ 哇，所以说一下你现在的感受。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王泽华。 其实他刚才做的还不到一分钟， 但是其实还是蛮标准的。 你应该原因对你太，还是因为你们早间搭档的原因，你们太。 但是我已经不行了。 你应该一直撑到上半身， 所以刚才只有一分钟吗？ 没到一分钟 啊！ 哦，那我觉得我可能20多秒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你觉得哪儿最累啊？做完以后。 因为我现在可能是在炎症当中，本身就不是很有力量，那我想哪儿最累，腰部吧，腰腹部那地方。 哎，韩斌，你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应该哪儿 来发力？ 嗯， 可能很多人如果发力点不对的话，会有一些误区。 我觉得平板支撑这个全身都在发力，但最主要还是核心。 胳膊会用很大的力气吗？ 胳膊应该不会借太多力，但是会很累。主要是集中在臀部和腹部， 所以腹部是要收紧的。 对，腹部和臀部都 要 收 紧的。 那我刚才做的是对的。 对，而且其实呢，平板支撑除了这种最基本的，它还有一些升级版，比如说平板支撑交替抬手，它平板支撑交替抬腿，这个是不是就是跟普通的平板支撑它的效果有什么就是好的点在哪里？ 性质大致都一样，但是只是加强了一点难度而已。 哦，那你要不要教大家做一下这个嘞？ 做一下示范好了。 来。 我可以过来演示，因为我做的很标准，所以我一定要进入到这个话题。 因为我做的很标准，那就不用教了，就直接自己展示就好了。好，我们的女神小雨呢，今天穿的非常的清凉，就明显全程就想要展示给大家看。 不是，她不穿的清凉也可以看出身材很好的，关键是。 啊，不用教练示范，直接自己来了。 她不需要教练示范。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看到美丽的小雨。 他现在要交替抬手吗？ 不如我们现在把镜头切给我，不要切给他。 哎， 这个动作韩冰你也让我练过，在练核心的时候，当然了，这是必练的。 小雨以为自己做的很美丽，其实很像僵尸。 没有没有，做的很好，很标准。对， 就完了。 所以一般这个动作韩冰会让我在练完腹直肌然后腹外斜之后第三个动作做这个，然后一组做20个，做三组。 那你很厉害，所以接下来是袁一的示范时间。 我一组做40个哟， 很厉害。好了，我回去了。 袁一真的很棒。 对呀、啊，所以这期节目是歌颂袁一的吗？然后从头到尾 交替抬腿，对不对？ 那个和这个抬手有什么区别吗？你觉得在效果上面？ 你怎么抬？我看看。 有一种在麦克风在 KTV 抢麦的感觉。 两个麦霸。 好，现在是交替抬腿。 对，我知道这个应该是在下腹发力更多，是吧？ 但是你看这个确实挺难的。 这个下腹比较发力。 这个很难，我觉得我抬不起来。 他已经很厉害了。 没问题。 我没问题吗？ 对，这还要借一部分臀部的力量。 所以大家现在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尝试一下啊。 对，其实我们还放了一个。 这个动作很都可以练到臀部和你的核心都非常好。 就在家在办公室都很实用。嗯。对，袁一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好了， 不用了。 来做两组， 教练说你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我在这个瑜伽垫上显然可以更好发挥我的作用，我都不想回来了。 那你不要回来了。来吧，女生们，来看是袁一的走花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节目里面教大家好几个动作，关于平板支撑和它的衍生品， 嗯， 有至少三个动作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练。 是的， 我觉得韩教练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练习的频次， 嗯， 对，不要一下子做太多， 对， 就像我们这种初级的，没法一下子做。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非常极端，因为她马上在9月份的时候要举办婚礼，所以她现在每一天 every day 她都在做跟腹肌有关的运动，然后她。就会经常问我说这样到底对不对，我就三番五次跟他说这样不可以，因为腹肌是要有一个恢复期的， 嗯， 所以韩斌 不应该每天练吗？核心 然后一组 我觉得核心可以天天练没关系，大概训练在10到15分钟就 OK， 嗯， 十到 毕竟初学者嘛，对， 那一组做多少个呢？ 我觉得一组就20个左右就 OK。 哎，那今天休息多久？ 中间休息你可以连续做三组，杨毅你知道， 嗯， 大概我给他安排的就是三个动作， 嗯， 腹直肌一组，腹外斜还有下腹， 嗯，那再有一些 动作连着做，然后 再有一些初级的只会做平板支撑的呢，他一次做多久呢？1分钟？ 我觉得刚开始没练过平板支撑的，刚开始做30秒到40秒大概就可以。 然后做几组？做大概3-4组， 大概5组左右。 5组，好。 对， 我觉得应该把韩冰介绍给你那个9月份即将要当新娘的女性朋友。 真的可以， 一定要找韩教练练私教。对 对, 对， 可以让我来带 他 练 的话，可以去阿布利训练营里面 对 联系韩冰 一 下。 对， 天哪，到时候韩冰约爆满了，你这个开山大弟子的地位 就 不保了。 就会对瞧不起我。 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毕竟是我的开山大弟子。嗯， 好。今天其实在上半时段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了聊有关于练腹肌的一些误区，还有就是对平板支撑的一些误解。那在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让韩冰继续教我们一些练到腹部其他地方的动作，因为平板支撑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你要想练出像我一样好看的腰线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的动作来支撑。那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我们三个人可能也会轮番跟韩冰学一些在家里只需要用瑜伽球或者瑜伽垫就可以轻松来练习的动作，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这些运动是离你非常遥远， 嗯， 或者如果你要是一个上班族的话，可能你在办公室很简单的运动一下也是可以练到的，所以只要想锻炼真的没有捷径，而且也没有什么理由。对，是这样吧？ 说得好， 说得好， 鼓掌 鼓掌 鼓掌， 点赞。OK， 那我们上班时段就是这样咯，一会儿见咯，拜拜 拜拜，一会儿见咯，你们好运。 Sun goes down but it'll rise again tomorrow。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精彩的画面哦。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以及在北京时间的首页热门里，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很欢乐的场面。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聊的话题是小蛮腰的秘密，我们的嘉宾再来自我介绍一下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大眼美人， 对对，袁一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蛮腰泽华 ，Hello。 天哪 ，Hello， 大家好， 小赘肉泽华吧， 我是今天的。 大蛮腰， 中蛮腰， 六块腹肌，韩冰， 六块 腹肌，五块腹肌，五块腹肌。 为什么会是五块啊？我想问一下，腹肌会有单数吗？ 因为我的腹肌不对称。 哎，真的假的？ 说到这儿，其实我今天也有准备一个问题，是想问韩冰的，就是腹肌真的会有歪的这种说法吗？ 他自己是歪的， 我 就是 不歪，但是也不正。 就是为什么会歪呢？之前我有朋友给我发他自己的照片，可能练了一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线条出来了，但是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左边很明显，但是后右边就很弱，这是为什么呀？是练的时候 这个 错误的点吗？ 这个是跟练的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天生的， 就是 腱，咱们腹肌分开是用腱滑来分的。 就天生的，强 生 的，妈妈给 保护他。有人天生四条剑滑。 哎，那比如说，如果要是你看一眼我们三个的肚子，你当然我们不会给你看。如果你看一眼我们的肚子，你能看出我们的腹肌是歪的还是 不？我看你的能看出来，看我和泽华的看不 出 来，因为我们被一层厚厚的肥肉所包裹。 没有啦，你很快就出现了， 但目前是看不到的。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关于平板支撑的话题，然后要不然现在我们来让韩冰教我们几个在家里面很 简单特别实用的、 很实用的、但是是很针对腹部的一些动作。 好， 可以。 所以你想挑我们谁来和你学呢？ 对， 来吧，我开山大弟子吧。 什么喂？ 来，开山大弟子袁一。 真的要我吗？ 你汇报演出的时间到了呀，袁一。 天哪，真的。 袁一今天也是专门挑选了这身衣服来训练 表演时间。 好，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先给大家讲解一下好不好？ 这样我们先来讲一讲要做的动作，然后再演示。 OK， 这个这几个动作只需要一个瑜伽垫就 OK， 只需要一个瑜伽垫就 OK 了哈，不需要那个球是吗？ 就是像我们直播间这种铺了地毯的地方连垫子都不需要。 只需要瑜伽垫。好，先躺下。听众朋友现在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躺下。 这个动作是最简单的练腹的动作、嗯、但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适合于 很舒服坐在那 大众人群来练。来帮我拿话筒。 他下地子不是白当的， 就身体躺下，然后双腿 左两侧 弯起来，嗯， 卷腹，你的胸椎不要离开垫，胸椎刚刚离开垫面一点就 OK、嗯、好的，放腹肌延伸， 是 二，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三 OK 这就可以了。我给大家纠正一下咱们传统咱们这个仰卧起坐的错误， 对，嗯， 大家很多都是这样直接起来， 是的， 我觉得这样是练不着腹的， 就是 很多都是 起来的高才是 对，很多都是用背来起来的、嗯、所以而且还特别伤腰椎、嗯、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这样 练、哎、咱们小的时候在体育课上面仰卧起坐老师不是要求吗，头和手必须要碰到膝盖哦， 然后还是有一个小伙伴帮你按着脚， 对 对，这个动作现在已经取消了、嗯、它是会很伤你的腰椎，嗯， 原因 所以不建议大家做， 你坐在那儿你的腿很长很美， 他摆开， 所以正确的就是应该是微微起一下就好， 对，微微卷腹，胸椎刚离开点垫面就 OK， 腹肌已经收紧了， 好， 下来继续，完、嗯、了做二十个就 OK， 好， okay, 老师已经 第一个动作， 等一下举手提问题喽 ，OK， 好， 就是有一个问题呢是之前康婷在带我上课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就是呼气和吸气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跟我说让我在起来的那一瞬间。把气吐出去，这样的话是对我练腹肌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他非常强调这个呼气和吐气的顺序， 这样的话让你更好的发力，而且不会头晕。 哦， 对， 那我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比如说我起来的时候吸气，效果会减少吗？ 我觉得你这样肯定不好发力，肯定集中不了注意力，肌肉肯定收不紧 了。 哦，那只能祝我开心咯。 对， 好， 你很开心。 这刚才教的第一个动作、嗯、 来，我教大家一个练就是传统说人腹外斜人鱼线的一个动作。 哦，人鱼线呢？ 那泽华你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对你很受用， 比较简单的一个、嗯、 人鱼线的动作， 把手放在身体两侧， 放在身体两侧， 转体一，摸你的脚后跟， 哦，这样要摸到脚后跟吗？ 回归原位，二，回归原位，三，回归原位， OK， 就这么简单。 他已经颤抖了，就是虽然动作看似很简单，可是如果你真的练到位的话， 就连韩冰都颤抖了。 因为我的教练经常会说，他的肌肉越是被调动的这个全面、嗯、其实他的肌肉感受会越强烈， 所以很期待一会儿原因是怎样。 对，你练的时间越长腹肌会越来越疼， 惊声尖叫舞现在开拍， 我非常想看原因颤抖的样子， 来颤抖一下。 可是这几个都是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带我。 原因说这几个都是每次上课都会， 原因觉得这几个动作已经是基本款了，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压力。 哎，非常好， 咱把音乐声音推大一点，让大家一起嗨嗨。 对，这个动作别看他做很简单，有很多女生都做不了。 嗯，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 真的实话 收听的过程当中自己尝试一下，就是身体躺下， 做个 腹外双腿弓起。 对，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样很容易哦、嗯、其实真的是会很累，而且韩冰腹肌这个动就是所有就是练腹部 okay, 可以了， 是不是应该在所有动作做完之后 再练一组， 就是会上瘾的哈。 对，还有下腹仰卧抬腿直接来吧，对，把手垫到你臀部肉最多的地方， 现在韩冰 把背贴到垫面， 在展示他的大弟子， 对，而且声音非常的大。 对， 刚才这个原因还在说，哦，我都不想去，我今天不会做。 结果现在很愉快的展示啊， 是不是还有下一组？ 这样做， 哎，我觉得还有一组， 专门针对那些 这个过程， 小腹特别大的人， 特别适合小腹特别大的人。 对，就很多 特别大的人就会坐起来很舒服。 比如 说原因现在坐起来就觉得很开心， 好厉害！原因做这个动作 他特别爱锻炼， 他很爱锻炼。 因为他的小腹特别大， 很长，而且很白。 不，那是因为你不在， 大家可以在一直播里面。 哎，所以你真的很棒哎，到现在都没有喘气。 我做的数量没有平时练的时候多了。 哦。 这三个动作是每天，就是每次上课都一定会在课程最后来练的。 嗯，对。 我真的觉得很有效，因为我是一个天生肚子上爱长肉的人。即使我以前只有90斤的时候，肚子上依然。 好汉不提当年瘦。 对，但是我肚子上依然是有肉的，所以我就是从来没有过腹肌。但是我最近开始隐隐的能够透过我厚厚的腹部脂肪摸到里面有腹肌存在， 可以摸到硬硬的是吗？ 对，而且尤其在做这些腹直肌的一些调动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肌肉在调动，就很兴奋， 真的是。所以当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 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有大部分的人可能跟袁一的情况会差不多，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加油哦。 对， 因为只要你坚持，真的会有很大成效。要不要来当着你的师傅的面汇报一下你健身了多久，然后成效大概是多少？比如说你的体脂肪降了多少？ 我应该健身不到两个月吧，韩妮是不是？ 对，差不多。 不到两个月吗？ 不到两个月。 我感觉你已经去了很多很多次了。 我已经把三十节私教课全部用光了。 他上课很勤了。 对，用了三十节私教课的时间。 他绝对没白花这个钱，真的。 对，然后体脂应该是从最开始刚生完孩子以后27%降到了现在23%， 很棒哎。 对对对， 因为在有一个体脂图上面，21到23其实就是平坦的小腹了。 靠，小腹还没有平坦。 快了，你马上就平坦了。 很快很快， 加油。 马上就平坦了。然后体脂肪降了几公斤呢？ 忘了。我只记得百分比了， 就说明没有降多少。 真的胖了，真的吗？ 至少有3公斤。嗯， 三公斤这么多吗？ 至少有 三公斤，肯定有。 但是因为我体重的变化没有那么的明显，大概体重也就是3公斤的这样的变化。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健身的初学者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练了那么久，我身上的肉也确实少了，可是我的体重还是停在那儿不动呢？我相信就是袁一在健身初期他一直有在跟我抱怨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体重还是停留在这个数字，我很难过， 就很方。对， 我就一直安慰他，我说其实你真的不用对体重这个数字有太大的一个焦虑。所以让我们的健身教练来解释一下体重和肌肉什么脂肪含量这些的 关 系。 对啊，这个是应该好多人都想问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减肥或者怎么着，他们首先把体重放在第一位，从来不看自己的体型。 是的， 因为在锻炼过程中，我不光是会带你们做有氧，还要会带你们做力量训练、增肌的训练。不光要减还要增，所以说体重根本就不能衡量你的身材的。 但是体重是在一定范围内衡量，不能说是完全衡量。就好比说我现在这么高，我160斤，那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有一个好身材，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但是可能 你到140、150也可以是好身材。 可能对于正常来说会比较难，但是呢， 对，非常难。 对，但是我只能说，如果要是我这么高，可能是一个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害怕的体重，比如说120斤、130斤，其实我这个身高是可以 hold 住这个体重的。 对对对，但是小郭小姐的体重还没有我重，她真的很瘦，她身上一点点就是0.01的多余脂肪都没有，这真的很让人佩服。 我这个人呢，活得非常落落大方，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早起我的体重是51.9， 所以我就不方便说我的体重了。 然而她的身高是1.45米，所以还。 所以还好吧。 对， 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放了一个很大的瑜伽球，然后是我刚刚买来摆在这儿的，也是想教大家一些动作。就是之前我在健身房里面练了一个在瑜伽球上面做仰卧起坐的一个动作，当时我还瞧不起来着，我觉得不累啊。但是后来殊不知是因为我做错了，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动作。 好， 韩斌，你还是在我旁边指导一下好不好？因为一些那个专业的要领，我可能说的不太对。 这个主持人真的很爱展示自己呗。 不，我觉得他有资本展示，因为咱们三个里面，毕竟 对， 还是只能让他来展示。 他们两个人自己展示，感觉很美，这个画面。 画面很美。 应该放一点气。 放一点气。 饮食男女。 现在不方便的话，就先别放。 那这样， 所以说。 瑜伽球是不会爆的，那个韩斌经常跟我讲说10个你都爆不了，所以 爆了，已经爆了， 可能有一吨重， 10个你已经爆了。 好，韩斌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也给大家指点一下迷津哈。 你感觉这样容易吗？ 现在做的是难的呀。 所以动作要领是什么呢？韩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动作要领是腿要怎么摆放，然后 你要把臀稍微移开一些，往下移一下，对， 就臀要腾空， 把瑜伽球放到背上，用来卷腹。很多人都是把屁股放在那上面，那样做的话，其实你练不到腹，而且伤腰椎。 所以臀部是要腾空的，是吗？臀部要腾空， 对，微微悬空。你把那个瑜伽球，没必要用惯性。 然后那脚的腿的角度是90度吗？ 脚只要扎稳就 OK。 只要扎稳， 大概90度差不多。 只 然后用刚才在瑜伽垫上做腹直肌的那个动作来做就可以了，是吗？ 对，就那样。 好，小雨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错误的做法。 韩冰，你应该把话筒给小雨啊。 对，这样特别的简单。 错误的做法之一就是把屁股放到瑜伽球上。 对，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很轻松，做200个都不会累。 感觉你在玩跳跳伞。 对，很舒服呀，弹一弹就起来了呀。 你的头发无懈可击。 我这个动作好了，这动作不太美观。为了保持我女神的形象，我现在，哎呀，完了，我踩在了袁一的瑜伽垫上， 就已经 开张 了。 一会儿要有劲了吗？ 差了一把脚。 好的，这是刚才和大家示范的如何用瑜伽球练出很完美的腹部。 是的，今天真的是一期很累的节目。 对， 一身汗， 两位女神都很愿意自己 Q 自己出去展示。 对，因为我们的身材好，颜值又高。 拜拜，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女神百分百，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你可以点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以后我们每期节目你都不会错过咯，而且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回放，同时呢在北京时间里面的首页热门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画面，再同时呢在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公众微信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真的是好累的一期节目哦， 做不下去了。 我觉得每周一这个挺好的，就咱们每周一都可以不用去上健身课，直接在直播间就把身体就练了， 很开心。其实刚才我在那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并不是非常想起来，因为我有点就是有一种那种想把一组动作都做完。 我刚刚 是不是也这种想法？ 也是这样，就不能亏了我去那个瑜伽垫上，得把练完一组啊。 你做的真的很标准， 就没有白做。 而且其实是不是一些简单的练腹部的动作，咱们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做？ 哎，这个真的可以。而且像平板支撑也可以，就当你的孩子还不会频繁的翻身的时候，你可以把孩子放在地上，然后你撑在他的旁边， 是的， 还可以逗他，嗯， 非常的有意思， 小孩很喜欢。 是的，哎，接下来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是 Adele 的 Hello， 它非常普通，但是呢，我找到 的歌 很 好听啊。 就是如果我单单放这首歌的话，就会觉得有点无厘头。但是今天我放这个版本呢，是减肥版，它的 MV 非常有意思，是一个网友恶搞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喽。 Hello。It's me. I've avoided you forever while consuming calories. I love donuts, mac and cheese. They say kale is antioxidants, but I'm anti-leafy greens. Hello, can you save me?I'm in calisthenics dreaming about Netflix and Mickey D's. When I was younger, these jeans used to fit me. Now my booty's got them bursting at the seams. There's more circumference to my gut and no gap between my thighs.Every time did I lunge, and this gluten-free bread tastes just like a sponge. Had a pizza late at night. I keep saying just one more slice, and I feel so hangry. Breakfast, dinner, and lunch, and the ice cream. 减肥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尤其是面对这么多好吃的，真的很难控制啊。 对啊，还有交朋友真的需要谨慎。就比如说，我跟袁一成为了朋友， 我感觉很懊恼，他经常又给我点奶茶。今天中午我刚刚健完身，他说小郭小姐，你要不要喝那个奶茶呀？我说我不要。他说你那么瘦了，胖一点嘛。 所以小郭小姐就是小雨一直不喜欢袁一， 并没有，我们依然这样相爱相杀着。 我的内心很不喜欢他， 很嫌弃他。 他其实就是故意，他也不爱我，对不对？ 他就觉得自己胖，要拉你一起下水。对。 然后他每上次给我点的奶茶很实在哦，里面加了波霸，加了燕麦，还放了那个什么。反正放了好几种东西， 这波霸和燕麦啊，对啊， 就像那个代餐一样，他真的很希望我长胖，所以你看看我们主播之间也是 勾心斗角， 真的是勾心斗角，好累啊！ 没关系，我你们不爱我，我依然爱你们啊，就这样以德报怨啊。 好，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聊了小蛮腰的秘密，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腹肌的常识和大家的误区，所以也希望今后。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是小腹平坦、腹肌清晰喽，祝您好运喽！ 都可以手有腹肌之力。 你这个梗真的， 我不想把腹肌长在手上，我只想长在肚子上而已。 我只需要肚子美美的就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那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要聊的秘密呢，是有一位网友的吐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像泽华这种嘴很毒舌的人想吐槽呀，都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进行沟通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一个女生她说，主持人你好，说我在国外留学，然后呢我交了一个男朋友，跟男朋友的关系非常的稳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他给一个微博点赞，那条微博的内容是我不想用我爸妈的钱娶你啊，我不想和你结婚，就是类似这样一段对话的微博。但他看到了之后呢，就吐槽说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明他不想跟我结婚， 就只想谈恋爱。 对，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的难过，她就拿这条微博去问她的男朋友，男朋友就觉得你是不是 很 莫名其妙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很适合今天我们来讨论， 因为有男生有女生， 对，男生女生角度肯定不一样。哎，袁一，我现在问问你，如果要是你的话， 我会在意的。 你会生气吗？ Certainly. 我会想很多，如果要是晚上看到我都会睡不着觉，因为我都会想他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我们感情有什么问题啊， 立刻给我过来说清楚。 不同意啊， 对。 而且呢，在女生看来，什么我不想用爸妈的钱和你结婚之类都是借口。 对，就是你不想结婚。 对，如果你想结婚的话，无论是在任何时间和场景，都会是把你的另一半在你的未来当中有一个规划的。 可是我爱你啊，我希望给你的所有东西是我自己挣来的，这份爱是独属于我一个人给你的。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能结婚吗？ 对啊，因为到时候我们买了房子跟我们开了车，我们在一起结婚花所有钱全部都是我父母的。 可是有的时候爱情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 为什么会经不起时间考验？我够爱你那么久，我觉得我可以爱你一辈子，难道你不相信你可以爱我一辈子？ 但是之前你也跟我们说过呀，爱情这个东西可能是不能保鲜那么久，它可能会一直这个关系的角度一直在不停的变换。 对啊， 这纸婚书对于女生来说是安全感的一个极大保证。 但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会愿意爱你一辈子，然后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努力的提升自己，要给我们创造很美好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很扯，因为泽华刚才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我愿意为你来进行努力，也愿意我们未来可能会结婚，但是我现在就是不会娶你。 我不是 不会娶，这就是不成立啊。 是我不辞辛劳愿用自己挣来的钱 娶你，他觉得自己的努力 这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自己的力气才是， 对 对啊， 提供才是好的。 OK， 先打住哦。就是泽华代表就是年纪稍大的男生的意见，我们再问一下年龄偏小的寒冰教练的意见。你作为男生，对 对， 你会怎么来看 这个事情？作为一个6岁的小男孩，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已经18了。 好，作为18岁的刚刚成年的小孩， 我 你爱你的女朋友，关系很稳定，但是你会认为说因为我的钱不够所以我不能娶你吗？ 这个我觉得我得必须把自己充实起来我才可以娶她。 你看是一样的啊， 真的， 就是 我不想我没有在稳定的基础下我娶你跟我一起吃苦。 可是你现在谈恋爱，大家就是在一起吃苦了。 对呀、啊，而且两个人一如果结了婚之后一起拼搏、一起吃苦，创造出来财富，不是才很浪漫吗？ 那是啊，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创造。为什么就一定要管我父母要钱，然后给我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之后再一起去？ 她这个吐槽的这个女生的意思是说，她的男朋友是以这个为借口不想和她结婚。但是如果要是你跟我一起创造，你现在没钱，如果我很爱你 ，OK， 我们可以结婚一起创造，这个是没问题的。 她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租房，一起过着很普通的生活， 但是不结婚 啊，就是女方觉得男方就是不想跟她结婚， 对， 就重点在这里。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咱们请大家把更多的意见留在小雨的微博上。 OK 啊，可以在我的微博跟我讨论。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期节目也要结束喽、嗯。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海岛特辑， 哇，感觉又有大长腿可以看呢。 是的，不要 今天好容易练成的小蛮腰，正好可以展示了。 是的，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Yeah.